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他瞧着这武松， 好， 还得哇一个场笑， 那还不乐了？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啊，心说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啊，啊， 怎么？ 什么意思了？ 往那边一瞧，坏了， 怎么了？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老虎都起来了，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就是啊， 谭喜子看戏的，他也琢磨 啊， 这怎么回事？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没打死呢？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啊， 不是没打死， 怎么样？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没听说 啊？不对呀、啊，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是啊，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给他捆上抬走。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嗯，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他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啊， 就给搭走了吗？ 哎，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那也不行啊！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还得打呀、啊！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茶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两下， 这回这才算完。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啊 啊， 多打了一回， 瞧我挣钱挣得多， 嘿嘿，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 是啊， 让我多打一回， 瞧瞧。 下来我就跟他说， 嘿， 我找后台老板， 是 这戏怎么演的？ 嘿，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就是 打，别， 又怎么了？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他怎么又起来了？ 哇，更乐了， 这个老虎。哎，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啊、今儿咱们俩抱圆了、 啊、来点打 打了，咱们今儿个 瞧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好嘛， 幺二三过来过去吧， 那还不生气？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过去吗？ 啊，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气坏，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老虎怎么样？ 他这才明白。 哦， 找到这儿，说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他不死了吗？ 没打就死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司机韩涛。这闲言碎语不要讲，咱来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听到这两句唱词儿，您立刻能听出这是那段著名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没错，要说最有特色的武松打虎，那还得数山东快书。山东快书开始的时候是专说梁山好汉武松的故事，所以一直都被俗称为武老二，或者说大个子的。表演形式就一人站台上，边用手中的两块铜板敲出清脆的节奏，边说学斗唱武松打虎等历史故事。而表演山东快书最有名的那当属高原君了。高原君他历史性的贡献就是将原先武松打虎当中包含的荤口全都改成了净口，这不仅要求改编者有着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功底，而且要求这作品重新寻找新的包袱来吸引观众，使观众们喜欢并且接纳。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欣赏高原君表演的武松打虎吧。因为时间有限，这儿只能给你播放一个片段，请您欣赏一番。 武松迈步刚要走，就压过来拽衣裳，好汉爷啊，哪里去？今天要过景阳冈，十八万九肯能不能追到景阳冈下？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闻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十个八个带刀枪，自吃的宅外就往宅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死像铁杠似的。四五位三个时辰去过岗，四五位